撒穆耳记上第28章。那时培勒舍特人调集军队要进攻以色列人，阿基士对达卫说，你该知道你和你的人应协助我作战。达卫回答阿基士说，好，你就要知道你仆人要做什么。阿基士对达卫说，那么我就立你常做我的护卫。那时撒穆耳已死，全以色列人沮丧哀悼他，把他葬在他的故乡拉玛。撒乌尔也早已将招魂的和行巫术的人驱逐出境。培勒舍特人要起以后来到熟能扎营，撒乌尔也调集全以色列在基尔波亚扎营。撒乌尔看见培勒舍特人的军营，就害怕起来，心中非常恐慌，遂去求问上主，但上主没有借梦境，也没有借巫灵，也没有借先知答复他。撒乌尔便对臣仆说，你们给我找个招魂的女巫，我愿到他那里去求问。他的臣仆回答他说，现今在恩多尔有个招魂的女巫。撒乌尔就改装衣服，带了两个人作伴，夜间来见那女人，对他说，求你用招魂的法术给我占卜，将我向你所指出的人给我招上来。那女人回答说，啊，你知道撒乌尔做了什么，他已经将国内招魂和行巫术的人铲除，为什么你来设陷阱害我的性命，叫我死呢？撒乌尔就指着上主对他发誓说，上主永在，为这事你绝不会受害。那女人问说，要我给你招谁上来？他答说，你给我招撒穆尔上来。那女人一看见撒穆尔，就大喊一声，对撒乌尔说，你为什么哄骗我？你就是撒乌尔。王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究竟看见了什么？那女人回答撒乌尔说，我看见神由地中上来。撒乌尔问说，什么形状？他答说，上来了一位老人，身披外氅。撒乌尔便知道这是撒穆尔，遂俯首至地下拜。撒穆尔对撒乌尔说，为什么你扰乱我，叫我上来？撒乌尔答说，我很是苦痛，培勒舍特人攻击我，上主已远离我，又不借先知，也不借梦境答复我，所以我招你上来，指教我该做什么。撒穆尔说，上主既已离开了你，协助你的近人，你为什么还来问我？上主对你实践了他借我所说的话，上主已由你手中夺去了王权，赐给了你的近人达卫，因为你没有听从上主的话，没有执行他对阿玛勒克所怀的圣怒，为此上主今天这样对待了你，上主还要把以色列和你一起交在培勒舍特人手中，明日你和你的儿子要同我在一起，并且上主也要把以色列军队交在培勒舍特人手中。撒乌尔一听撒穆尔的话，非常恐惧，忽然跌倒在地，又因他一日一夜没有吃喝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那女人就走到撒乌尔眼前，看见他很是惊慌，就对他说，看，你的婢女听了你的话，不顾性命听从了你给我说的话，现今你也该听从你婢女的话，我给你拿点食物来，你吃了 好有力气走路。他却拒绝说，我不吃。但是他的臣仆和那女人都勉强他，他才听从了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，坐在床上。那女人在家里有头肥牛，急忙宰了，又把面调好，烤成无酵饼，摆在撒乌尔和他臣仆面前。他们吃了以后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